发布的并在2018年公布的欧洲国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下周大致天晴同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在九龙方面，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一段多车，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这一段都是仍然多车的，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而西贡福民路回旋处都仍然多车来回方向，那大网仔去大网仔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西贡公路近中华制七大厦，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沙下。而屯门的曾咀宁辉安置所这一段道路都是仍然挤塞的，就是念湾路、龙门路近环保园和龙鼓滩路去曾咀方向都是仍然多车，经过敬请小心和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龙翔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虎山道的快线现在是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你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其实咧，我觉得上唇咧系紧要过下唇嘅。 点解呢？ 因为上唇不正下梁，下唇歪。系啊，上唇不正下唇歪噶，你冇听过咩？ 轻轻松松两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江陪住你开心食晏。 难离难舍想附近。 喂，爸爸，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就遵守翻交通规则好唔好啊？啱啱好危险啊！ 唉，使乜啫？我踩单车啫，又唔系揸车，踩咗几廿年都系咁啊！小心啲就冇事咯。 梗系唔系啦，喺马路上面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 系咩？ 当然啦，你咁中意听香港电台，就多啲留意埋佢哋嘅交通消息啦，有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有一个星期啦，曾志豪。 系 啊，珍惜机会。 系， 冇错。 珍惜我哋， 因为我好惊个疫情又翻嚟，你知唔知啊？ touch wood 啊！ 珍惜机会啊，好惊噶。 喂，呢、這个全香港市民大家都唔想，所以咪啲人啊，大家要记住去吓。打針， 密切留意， 係接種疫苗， 係 啊，都要嘅，都要嘅，疫苗又好，口罩又好。我最近都有啲網上購物嘅經驗咧，都幾得意。總之我老婆就訂咗一抽嘢啦， 又你又要去攞啦，係咪啊？ 唔係佢今次係淘寶嘅，所以可以拎到翻嚟啦。咁啊，佢竟然咧好貼心地發現啲好有趣嘅嘢喎。 咩事啊？ 佢買咗五六件嘢啦。 咁啊無端端咦點解有七個盒嘅？明明買咗六件嘢啫，通常你淨係會少咗嘅啫嘛，好少會多咗嘅嘛。 送嘢俾你 係啦，咁啊送嘢，咁啊發現咧仲要係嗰個淘寶嘅即係貨運公司送啊，即係唔係話你幫襯咗某一間？ 哦，唔係商店送。 係啦，直情係當係淘寶集團喎，跟住要送咩咧？ 係啊，送 口罩。 哦， 佢仲咧好有趣喎，佢纸盒上面咧写住咗几句咧，即系类似嘅意思，就系话嗰啲咩，大家要即系同气连枝啊，同心抗疫啊，所以我哋就特登送咗几个口罩啊，咁样，仲要系送咗几盒喎。 系几盒添？ 几盒喎、啊？不过虽然个产地就吓属于即系内地嘅产品啦、啊，咁、样。 系系。 哦、啊，但系我话都可能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即系同埋佢就知道自己赚得多咧。你知成个疫情期间咧，反而系呢啲集运啊。 哦、对唔住，佢股价反应唔到，我唔开心啊。系 啊，我有持有嘅 ，OK。 哎呀，可以啦，系啊系啊，唔紧要啊。我算唔算系你嘅小股东啊？我有份帮衬咗佢一次。系啊，系啦嘛，同心。同心抗疫咯，繼續留喺度咯，咁樣嗱，咁啊留喺屋企冇嘢做咧。 而家梗係睇下多啲劇集啦。 係啊，嗱，我發覺咧就睇劇集咧可以學到好多嘢嘅。我咧就學到啲比較膚淺少少嘅嘢，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先。最近咧我就睇呢一個宋仲基啊，因為宋仲基咧佢又有一套新嘅韓劇咧，就叫做咩黑道律師文心左定文左心，好鬼難讀嘅，成日我覺得佢名係失敗。我读嚟读去我都读唔晒佢成个名字，又唔顺口、啊，所以我嚟嚟去都系话你有冇睇嗰套律师啊？有啊，咩律师啊？宋仲基啊，咁样啦。 哦，咁啊，大家就明啦，同打伏必泰一样，打边只啊？袁国勇打嗰只。 咁我就唔系咁讲咧，我就梗系打董建华打嗰只咯，系咯，科兴啊嘛，系咪先？好啦，咁咧佢嗰套 讲翻宋仲基好啲啦， 佢嗰套戏咧就净系睇咗三四集咧，我已经睇到咧眼花缭乱啦。边一样眼花缭乱咧？ 宋仲基你都中意啊？ 我宋仲基都 OK 喎，宋仲基都 OK 喎， 幾靚仔啊！ 咁佢嗰個女主角咧，嗰位律師咧，我冇特別查過佢叫咩名啦，都 OK 嘅。不過佢就真係唔係嗰啲小鳥依人咯，係巴辣嘅。 哦 系啦，巴拿女律师咁样，咁但系最靓嘅地方系咩咧？ 啲衫 系个 女仔 男士嘅，嗱，今次个重点摆喺男士度。 哦， 我觉得咧呢个有啲系啦，唔系以前咧，你有冇印象？我哋无论讲亲最早嘅《星星的你》啊，或者乜嘢韩剧咧， 都系集中女主角嘅。 集中女主角嘅咩咧？唇膏啦，用咩手袋啦，又话哇咁 样， 系啦，就连《爱的迫降》嗰阵时都系咁讲，哇，佢又转咗几多个，好少摆喺男人身上面嘅。哇，今次犀利啦，宋仲基。直情係 carry 咗兩樣潮流嘅飾品啊， 係咩嚟嘅？ 不過呢兩樣潮流飾品咧，彭靜靜姐，如果我生日，你可唔可以試下送一樣俾我啊？ 誒點啊？阿志豪弟弟， 志豪叫我志豪惡巴，我想學下佢咁樣。 你想話佢自己心努力啲賺錢買啦？ 哇！我諗要賺好多錢先得啊！第一，佢每一場戲，佢就係第一場出現嘅時候，我已經望住，哇！佢手腕上面嗰隻錶好靚下喎。你谂下，你介绍个型 特写系咪啊？ 唔使啊， 哦， 净系半身，只表原来真系咧靓嘅表咧，你半身都即系显现到啊， 真 系。佢咧就夸张到咧，每一场几乎每一幕只表都系唔同嘅。 哇，使唔使啊？ 系啦，佢仲要咧，如果你话佢系摆拍嘅话咧，佢系有嘅，因为佢有一幕离晒谱啊，佢瞓觉咯已经。 都戴住只表。 佢瞓觉戴住嗰只22万嘅名表港币。只表喺度睇文件，佢已經穿著住睡衣。我心諗有冇咁誇張啊？ 哦，咁 定 係 有啲人 有 咁嘅習慣嘅咧？ 係啊， 是 是有 你有冇啊？ 我以前有 嘅。你嗰啲咧60几卡嘅鑽戒，咪你都係唔除嘅瞓覺嘅時候？我而家望住，我都俾彭程嗰只60几卡嘅鑽戒，令到我隻眼睇唔到。 係嗰隻手，係 咯， 係 咪都唔除㗎？ 梗係唔係啦，戒指就除。 戒指就 表而家又可能戴住，尤其是啲電視錶咧 ，check 下自己瞓咗幾個鐘，係咪深層睡眠？所以咧，佢好奇怪喎。 嚇！ 即係 佢嗰啲好明顯唔係電子錶喎。 你嗰啲唔係電子錶啦， 佢睇時間啫嘛，一個有時間觀念嘅男人。 係啊，戴錶瞓嘅。 哇，幾勁啊！因為 佢梗係俾好多贊助費。 我諗係啊，直情有好多唔同牌子啊，有一個係 T 字頭嘅牌子啦，有 B 字頭嘅牌子。有 H 字头牌子啦，大部分我都系识睇唔识读啦。 系，你又知几多钱嘅？你要 check 过。 因为今日新闻又帮佢做埋呢一个，呢个系成个套餐嚟噶嘛，全部就 系 话韩男教你点戴表咁样，跟住最平嗰只表都要57000蚊。 咪靓唔靓先？同埋 靓哦，真系靓。 系咪 carry 到啊？ 我估都得噶。如果你戴上手咧，好似佢咁 casual 咯。 系。 佢最難得嘅地方就係，如果你俾我戴只幾萬蚊嘅錶咧，我諗啊，我淨係睇錶擺落張台度，我都會隔開好遠佢。 你驚依家整花嘅？ 我整花點算啊？ 摸佢抹油咯。 唔係抹油都保唔到個面噶。 系保到， 但系佢又可以着住佢嚟打斗啦，带住佢嚟打斗啦，继续咧就睇睇做唔同嘅嘢啦。所以首先我学识咗你要举重若轻， 啱呢个植入式广告好成功啦，俾大家留意到， 冇错 佢嘅手表。 咁又第二咧就系佢嘅西装咧，我学识咗啦。虽然我而家唔记得一个牌子，就是、意大利嘅嗰个西装嘅牌子，我冇记错就 系、 是、城中嘅猛男， 系 阿林作嗰阵时都大力推介嘅， 系。哦， 那個好似 B 字頭定係嗰個， 係啦， 係啦。咁因為佢一開場咧就已經 sell 呢件西裝咧，咁佢當然佢懶係配合佢劇情啦，就話佢係由一個意大利嘅律師嚟到韓國之後咧，即係嗰啲叫做文化衝突咁樣。 所以著嗰個牌子都係順理成章，因為係意大利嘅西裝啊嘛。 係啊，但係我即係開頭我淨係以為意大利淨係得 A 字頭嗰啲咧， 好多嘅， 即係阿媽又嚟，阿爸都嚟嗰啲啊嘛。 真 係。但係好似咧阿媽嚟阿爸嚟都唔夠佢過嚟喎，呢個好似係勁好多。 因为佢宋仲基着又着得好睇咧， 真系哇！佢每一件嗰个西装你都靓、啊。 男人睇系啦，男人着西装，你哋 型啊！ 你留意啲乜嘢咧？ 冇留意，净系留意点解咁靓咯，好型咯、 啊。即系自己着点解唔系着到咁嘅效果？ 同埋嗱，我冇特别考究个宋仲基有几高， 哦、 即系因为韩仔唔一定全部都要系即系1.8米噶嘛，我冇特别考究佢有几高，但系咧着出嚟 佢高大噶 都系咪都高大？总之着出嚟咧，你唔会觉得系即系似企鹅咁样咯，唔会噶。 嗯 好型嘅，同埋咧，我又亦都窺探到咧，佢哋呢個韓國服裝咧，因為其中咧佢有個大反派咧，佢都係即係嗰啲叫成功人士嚟嘅，佢又著西裝，哇！我未見過噶，佢嗰個衣領咧，佢係我哋平時恤衫嗰啲領咧，就好似我哋而家普通即係反個即係兩個細嘅細領咁樣啦，就算有都係芝麻長，佢直情嗰個咧係包到咧好似咧樽領咁樣嘅，闊啦，高啦。企出嚟咧，你直情係一貼住你個下巴啦。 咦，咁咪似嗰啲禮服恤衫咯？ 似禮服恤衫，但係咧就佢仍然都係即係唔使著曬燕尾咁樣嘅。但佢都係配翻佢自己一個西裝外套咧， 哇，型 到顯得高大喎！嗰隻真係正，我發覺最適合我哋呢啲咧咁瘦咧，要用嗰啲西裝嚟包裹自己咧孱弱個身軀嘅男士咧，咁就真係 perfect 啦。 咦，咁即係其實呢個劇集真係好成功，吸引到啲男觀眾。 係啊， 睇完咗之後非常之好想去擁有買呢啲物品嘅意欲。 你知唔知佢嗰隻錶咧？我終於明白嗰陣時點解啲人話唔俾再有演員食煙。咪话唔俾啲演员再喺镜头度食烟噶嘛？嗰阵时咪就话会教坏细路咧。咁我哋作为大人咧，就觉得点会教得坏啊？即、就、系、是、你要食啊，出面食噶啦。哦，我而家终于明啦。 你睇完呢啲， 佢每一幕嗰只表出嚟咧，我就有个人话。啊！即系可唔可以买只咁嘅表咧？ 可以，你梗可以。 不过佢亦都好成功，令我可以戒到呢个人咯。因为佢一打个价钱，哇，22万。 系。 哦，拜拜。 俾咗动力，你可以俾心机储钱咯。喂，呢啲真系码头嚟嘅，真系冇实人靠衣装，系咪 好得。 好，所以好多男人或者其实唔系好多中意啲手表嘅人咧，即系佢哋好珍重佢哋自己呢啲嘅即系饰物呢啲。 系啊， 因为代表咗佢嘅身份啦，系咪？代表佢嘅身价啦，代表咗佢嘅品味添嘅。 好犀利。 所以我好中意收手表噶，我唔介意你。 好中意收手錶， 系啊， 你收手啦， 錶。 哇！我直情覺得起重機都變宋仲基啊！哇！如果戴咗嗰隻錶之後， 你大個仔啦！ 哎呀， 好啦，中女宅男曬很大啊！哇，好難得喎、啊！ 我要件西裝得唔得？ 嚇得！你未了為了愛情，今宵不冷靜。你未了為了愛情，孤單的看星。 Hey 爱情啊吓，咁啊，有人为了爱情，咁就有好多唔同嘅牺牲啦，或者选择啦吓。呢个礼拜咧，我谂就睇好多关于阿梅根啊，系咪啊？同哈利王子接受传媒访问嗰啲爆料，佢哋为咗爱情都已经由英国就去咗 美国，同埋引发呢个英美大战啊，真系劲啊！我觉得咧，呢啲算唔算佢哋自己嘅恩怨情仇？系咪啊？即系毕竟之前就即系吓，佢哋家事嚟噶，好兴奋真系。喂，但你都犀利，你之前睇嘅一套剧咧，帮助你了解到呢一个皇室嘅八卦。 八卦新闻 系边套 咧？因为之前就系睇 The Crown 啦，系皇冠啦，系啊呢一套嘅即系英国嘅剧集啦，系咩？N 字头嗰度，嗰度有咧睇到啦。睇完咗之后咧，再睇呢啲皇室新闻咧，其实系真系了解多咗。 我想问 The Crown 佢嗰个时间嘅幅度由边度开始噶？ 啊，由英女王 即系有冇戴安娜喺度嘅时候？ 有。佢最尾 Season Four 系讲 先至讲佢离开个 Diana 哦 ，OK 喎，咁啊好完整。 佢系其实由头讲到尾嘅，即系由阿亨利八世，系啊，嗰阵时应该佢爹哋啦，即系阿伊丽莎白嗰个即系女王。Queen 嗰個 Daddy 嗰度開始講起，咁亦都有少少枝節講翻就係、是、愛德華王子不愛江山、愛美人嗰個情節啦。 哦、okay, okay 總之好完整嘅。 咁對你幫我哋了解呢個皇室八卦，點、樣可以有啲打多少少嘅角度 咧？嘅了解 係係靠你喎、啊、呢鋪。 喂，真係咧裏邊咧，其實咧你睇完咗之後咧，即係明白嘅就係、是、大家睇一般呢啲咁嘅皇室啦、或者係嗰啲宮廷鬥爭戲咧，其實咩文化都好，我相信都係好類近嘅，好有人性啦，充滿妒忌啊，大家鬥爭啊， 互相呢、這個就話你蝦我，呢、這個就話咧，即係、就是、我俾人哋逼壓咧，大家拉幫結派冇人理咁樣， 係啦，咁呢啲情節裏邊咧，其實都有出現嘅，但係你睇呢套戲幫助你明白咩咧？就喺皇室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制度，係冇自己嘅，所以咧，就算講翻啊英女王佢後生嘅時候啦，當佢要繼承嗰個皇位嘅時候咧，佢都經歷咗一種。挣扎是什么呢？咁点咧？我好想又表达咗我自己机会，但系喺个宪制里边咧，佢只系可以做皇后应该可以做嘅嘢，佢唔可以表现佢自己，因为佢系代表咗呢个国家。好啦，映照翻而家我哋睇翻梅根同埋哈利王子嘅嘢啦。喂，而家系2021年噶啦，就算跟个体制系当然啦，你都咁要跟随嘅话，咁。點樣能夠可以 fit 到喺而家呢一個咁嘅環境裏面咧？個個都話而家喂我點解唔可以發展我自我？喂我都係人嚟噶嘛，係咪？你又叫我哋貼地一啲，咁點解我唔可以表達我自己？點解我唔可以 有自己嘅個人嘅感情咁樣？ 係啦係啦，所以你好明白佢點解要逃離呢、這個即係、就是、 困籠裏面 皇室嗰個困籠嗰度。但係咧，好啦，你又再睇深啲啦。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又話呢度不是啊，又嗰度不是啊。我覺得 OK 都唔緊要啊，我即係都覺得，畢竟呢啲係你自己 嘅感受嚟 嘅啫。咁但係令到我有深刻印象係咩咧？當你選擇咗要留喺呢一個制度裏邊咧，真係冇辦法啦。你要做一個玩偶，即係人哋布偶又好啦，係啦，一個角色都好啦。咁你咪繼續演活呢個角色咯。但係如果你唔係嘅話，你咪做自己，咁咪即係係啦，又腰骨一啲咯。好啦，你又脱離咗之後，跟住你又數去不是，但係跟住你仲要繼續啊？查理斯好似話仲有啲錢要繼續即係支援啊哈利噶嘛。 咁为咩咧？我又觉得 哦，即系佢仲系要靠可能皇室里边一啲经济援助。 咁如果你真系咁有腰骨咁挺嘅话，唔要 系 系嘛？横掂佢自己都讲系啊，冇乜钱俾我，而家都系靠我靠啊佢妈咪咧，就系戴安娜而家仲有嗰啲嘅 基金系咪？ 基金系啦，或者佢自己有啲遗产咁样喺度帮佢。遺產都唔好攞啦，係咪啊？ 誒、哎，你話The Crown 裏邊有講到愛德華當年不愛江山愛美人咧，咁佢有啲似而家喎呢種反叛，咁嗰陣時佢點處理啊？ 而家係點樣咧？嗱，嗰陣時個情節裏邊咧就係講愛德華，咁佢就為咗個女人啦，咁所以咧佢就唔做皇帝啦。咁、但係咧裏邊講到佢年紀大咗，或者中間有啲情節咧，佢就好嬲，咁咧就特登由法國翻去英國，咁咧就哭訴啊，直情係話點解？你又要我离开，但系咧你又俾咁少钱，我仲要 cut 我钱，点解你要咁样做啊？咁样，即系佢生活唔到啊！如果你 cut 佢钱嘅话，喂，咁你又要自由、啊， 即系佢一样咯，佢一样都系话，点解你冇资助俾我？ 系啦，咁你又要自由、啊，系嘛？但你又攞紧钱、啊，咁你又想点咧？ 咁但系会唔会佢认为呢个其实系我应该得到嘅、啊？ 咁你應該得到嘅係自由啊嘛， 即係佢可能係咪覺得我應該得到，同埋佢會唔會覺得皇室應該俾到嘅係保護我哋，而唔係規限我哋？而家就好似變咗咧，你要攞我嘅錢嚟買咗呢一個秘密啊、自由啊、規束縛，即係佢會唔會想兩都要曬？ 但我覺得冇可能咯，啱唔啱啊？你又要得到自由，你又要得到錢，你又要得到名譽，呢、這個世界真係你？Can't you give this fool a chance?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 little kindness in the night. Please don't leave me behind. No, don't tell me love is blind.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Ooh, love.I've been searching so long. I've been searching high and low.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 little sadness when you're gone. Maybe you need a friend. Only please don't let's pretend.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I wanna spread my wings, but I just can't fly. As a string of words, pretty girls go sailing by. Ocean deep, I'm so afraid to show my feelings. I have sailed a million seas.Solitary room, ocean deep. Will I ever find love? Maybe she has found another. And as I cry myself to sleep, I know this love of mine will keep ocean.All I ask, a little feeling when we touch. Why am I still alone? I've got on without a home.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I wanna spread my wings, but I just can't fly. As a string of birds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二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47宗确诊病例，当中35宗与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组有关。直至昨日，有关群组累计有99宗确诊个案。至于全港累计有11,257宗确诊病例。两名有长期病留医深切治疗部的男子昨日离世，另外一名男子中风危殆，他们曾经接种科兴疫苗数日后不适入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听日开会讨论有关个案，重申本港现时使用的两款疫苗安全有效，品质符合要求。另外，聂德权说知道不少人希望接种疫苗，但未有获纳入优先组别，当局很快会扩大接种组别，稍后公布具体安排。他又说会尽量用简单方式处理部分优先群组人士接种疫苗时难以提供证明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估计人大常委会即将再开会讨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方案、具体方向，预计五月要完成本地法例修订。谭耀宗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审视参选人的资格时会有法律依据，举例如果有人一直以来都反对一国两制，明显不是合适人选。另一方面，如果有关人士近期开始收敛，委员会要研究有关可信性。他又指出，如果容许就委员会的决定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法庭需要时间处理，亦只交由一位法官审理作决定，问题可能更复杂，认为政府日后要清楚列明有关决定不能推翻或者进行复核。日本长野县发生雪崩，报道说5至6名滑雪人士被波及，救援人员正赶往搜救。当局说地点在长野县和岐阜县之间的城安岳，当地气象台表示城安岳昨日已经大量积雪，有雪崩危险已经发出警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系收费广场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林街一段仍然挤塞啦，一车龙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家市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多车，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而粉岭公路去和合石嘅支路咧，都系仍然车多噶。中环的龙汇道有临时交通安排，现在龙汇道、演艺道和介乎龙汇道至下角道食水抽水站一段现在分别都是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龙翔道就有爆水管，现在龙翔道去荃湾去葵涌方向近虎山道的快线现在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 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今日呢就我哋返去九龙西区，譬如话深水埗一定係西区啦。首先呢就係一首呢就係属于深水埗嘅歌。咁歌名呢就叫做幸福深水埗。 照顾邻里会使幸福散步。散步于深水埗。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au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对啦，之前我哋两点半之前系啦，就讲过一啲系啦皇室嘅事件啦，系咪？即系坦白讲，即系一入后门心唔似海，唔使入皇室豪门都讲到俾你听啊！ 而佢仲要比你豪门系更加有嗰种嘅传统啦， 系啊，复杂啦， 系啊，更加会容易成为 一 种笑话。 即系我觉得系咩？我都系嗰一句啦，即系觉得走咗出去嘅唔紧要，唔做嗰啲皇室嗰啲公职都冇问题嘅。依家咩时代啊？可能佢真系做唔到自己，困住自己咧，真系比较辛苦啊，系咪？ 系。 但系真系更加要受人尊重咧，就靠自己，系嘛？就唔好。攞錢啦，係嘛？唔使等佢哋支援啦。 咁、 哦啊、 我就覺得咧，大家都係皇族啦、啊。你知道我哋呢啲都係貴族出身㗎啦，係咪先？係咯。 Blue blood。 五百年前嚇、啊，可能我都係啲皇室嚟嘅。 一定係 啊。咁咧，我就發現，不如互相參考一下啲皇室，佢哋呢一種所謂豁出去或者叫做 皇室奇趣錄啊， 都幾好啊，真係。嗱，講到滿清咧，日本。日本都有啊！你話現存我哋呢一啲叫做先進文明國家裏面咧，呢個都係其中一種，仲有皇室制度嘅 君 主制。咁咧，但係佢係咁嘅喎。日本咧，佢哋嗰個皇室咧就試過咗咧，起碼都一次兩次咧，就係佢哋個公主咧，所謂下嫁平民啊，堅持下嫁平民。 係係 係。咁咧，點解即係會有咁大嘅講法咧？因為咧，當你下嫁平民嘅時候咧，原來根據日本皇室嘅即係處理方法咧。你之後就變咗庶民嘅啦，即係你就已經唔，你就自動脱離咗皇室身份，就 exactly 係好似而家阿哈利咧，佢哋好想要嗰樣嘢，即係話哦要脱離你皇室嘅制度咁樣。咁但係咧，譬如話佢嗰個青子咧就試過咧，就係話阿青子係嗰、那個外主佢個佢先係佢日本天皇嘅女啦。咁咧，佢哥哥就係皇太子啦。咁咧，佢話啦，佢自己咧，其實亦都試過一次咧，就係有呢一個所謂下嫁嘅。咁呢個咧就係嗰、那個真子公主啊。 係 真子公主，哇！佢哋啲譯名咧， 真子啊嘛，係我記得。 係啦， 其實雅子個女啊嘛。 係啦，係啦， 大女啊嘛，話結婚噶。 咁咧呢個咧叫做真子咧，就係佢就結婚嘅時候咧，就係下嫁俾咧呢一個平民百姓嘅。咁當時咧就話佢嗰個叫做失去嘅咩咧，就係第一就冇咗呢個皇室嘅地位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原來咁嘅喎，佢有嗰個叫做即係我如果用我哋職場嘅講法咧，佢會補翻一筆錢俾你嚟自動離職嘅喎。 哦，即係嗰啲遣散費， 遣散費，即係而家譬如你喺份工咧， 唔係即係多謝你為皇室服務，係啦，因為工都有 攞咁，唔係因為原來佢哋嗰個規矩係咁樣嘅，根據1947年制定嘅皇室典範，日本嗰、那個嚇。皇室公主當佢結咗婚之後，同出面結婚咧，佢就會放棄皇室身份，就會獲得一筆分手費，叫做結婚贈金，自動降為平民。咁呢一個結婚贈金有幾多咧？ 幾多錢啊？夠唔夠用啊？ 係啦，呢一、這個哦都夠水啊，夠水啊！睇下先啊，對，青子咧，青子原來之前已經試過噶啦，就係、是、咧，即係因為原來兩個嘅係啦，青子結咗婚之後咧，下嫁平民啦，佢嗰陣時咧就用咗1.5億日元就作為嗰個禮金。 哦 就作為嗰個禮金咁樣，係、 嗯、 啦。咁、 嗯、 呢一筆錢咧，大概佢話計翻咧，就可能600万港币咁上下啦。 係 係。咁又夠唔夠用啊？普通 普通啦， 普普通喂，普普通通都好夠用啦。 唔係即係起碼有嚿錢咯。 係啊， 唔係唔算好多，不過都有。 係啦，咁而且咧，佢畢咗業佢嗰、那個當年青子啦，佢就去咗做一個鳥類研究員到裏邊咧，就做一個普通嘅助手。咁咧就成為咗咧史上第一個咧得到報酬嘅親王啊！因为佢从来佢以前唔使打工噶嘛，佢唔使打工噶嘛，唔使咩噶嘛。咁同埋佢哋会改名咯，譬如佢哋之前咧就冇姓嘅，因为佢哋咧原来全部都要话咧，佢哋要叫做继承翻咧，佢哋系一个日本天照大神嘅后裔，咁所以佢唔会有人间嘅姓氏嘅。咁咧佢而家结咗婚之后咧， 佢、哦、有啦，佢有夫姓啦， 佢就可以有夫姓啦。佢咧本来就咁叫青子嘅啫，咁、佢就而家变咗黑田青子，咁亦都可以同时咧有交税嘅权利。 哇！ 哇！我哋个个都好中意嘅交税权利，佢都有啦，同埋有选举权，因为佢哋有啦， 平民啊嘛，因为 系啦，但系咁佢有两样嘢都仲系 keep 到嘅。第一咧就系话啦，警视厅咧会继续派便衣警员保 护。 即系佢虽然冇咗皇室身份咧、但你都知道佢无论如何都叫做前公主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话佢要即系离开咗之后咧，咁点算咧？都唔得嘅，即系你都唔可能就咁令到皇室咧就蒙羞嘅，所以都会搵人保护佢咯。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咁样参考翻嘅话咧，你何不就俾哈利娶咗个平民之后咧？咁不如你就話你哋索性出去啦，我補翻一嚿錢俾你算啦。咁我繼續咧揾便衣啊，或者揾啲咩保鏢保護你，又維護翻呢個皇室嘅顏面，咁咪搞掂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佢哋唔想撈啊嘛，因為係 啊係啊，佢唔想撈咪得咯。 係啊，因為係啦，話阿哈利佢唔想撈皇室呢份工，又唔想做咁多公職，想做翻自己嘅嘢，或者係啦，想脱離呢個制度，所以佢先至咁樣嘅選擇啫嘛。 哦，係 嘛？ 係啊，所以咧，我頭先講多次，因為原來咧，青子又試過下嫁俾呢一個平民， 係 咁咧真子公主咧都會下嫁，即係之前咧亦都係會下嫁俾平民，所以其實已經有兩個啦。 係，不過豪仔你 人哋都會即係願意。出去咯， 系啦。个问题就系咧，嗱，佢下嫁俾一个平民，将自己变咗个庶民啦。但系我又喺度谂，佢有冇选择咧？我嘅意思就系，佢可唔可以拣翻啲都系皇室嘅成员咧？ 可以， 系 咯。不过佢选择要嫁俾庶民啫嘛，可以啊，可以啊。 如果有嘅话，咁就呢个系佢自己个人嘅选择。因为我睇到 Crown 咧，佢原来佢哋都系即系皇室都好大嘅嘛，唔系净系我哋见到即系英女王佢哋嗰个 family 啊，佢哋仲有啲咩表哥表妹。 咁佢海特咪系咯？ 系咯，系啊，你 又系一个唔知咩公爵嗰啲嘢 系啦，你又可以揾翻佢哋嘛？我唔知日本嗰啲系咪啊嘛？ 系啊，佢而家起码就话你如果唔嫁出去嘅，咁你就即系你唔派嫁平。民嘅都仲好啲啊，不过可能日本仲有冇皇室咧？其他 有，佢哋仲有皇系咯，我就 佢仲有啲， 佢哋而家系天皇呢个皇室，咁啊天皇嗰啲表哥表仔，应 该嫁俾边个又唔使失去呢个平民身份咯，我都真系唔知。 所以咪就系话佢哋究竟有冇得选择拣翻自己皇室嘅成员？你既可以下嫁翻木门对木门啦，系啊，竹门对竹门啦，咁又唔使丧失咗嗰个权力咧。 嗱，不过你头先讲得啱啊，木门对木门，如果你讲开日本仲要讲紧呢啲门当户对嘅咧，咁另一单咧又系八卦咗一个礼拜咧，就系、是、呢个日本嘅乒乓球国宝啊，福原爱，同埋台湾嘅呢一个都系乒乓选手咧，即系佢老公咧两个搞嘅呢个真系分辨啦，江建宏好似 系， 即系名咧你都要睇清楚先读得到，因为相比起嚟，佢真系冇福原爱咁出名， 个名气真系 好远噶， 争好远。 系啊，咁啊峰回路转啦，都即系嗰个峰回路转咧，就系、是、你话原本以为福原爱偷食啦，个个就闹佢啦，点知一个屈美十咧就话啦，其实我系俾老公长期咧都系用呢啲言语上面嘅欺凌啊，对我就唔礼貌啊，咁所以我真系走投无路啦，基本上我都同佢冇晒感情噶啦，咁样，哇，咁啊。所以爆嚟爆去，最新一個好似就話佢哋係咪已經會離婚啊？又話會將隻戒指都買埋出去咁樣。咁你睇呢個新聞嘅時候咧，即係你會唔會好老土咁樣話？福原愛咧，無論如何都唔應該一腳踏兩船嘅，定係你都會同情？即係俾老公恰到上心口， 唔係都係有啲同情嘅。初初都係睇呢啲新聞，但係時候都唔敢咁早妄下判斷。 係， 即係畢竟因為你嗱，佢又牽涉咗啲出軌啊，有第三者啊咁樣。喂，講你聽，你都好難相信啦，係嘛？同一個高大威猛嘅， 佢對你唔好喎、啊，竟然 係即係高大威猛嘅男士去一個酒店，跟住你揾兩間房咁，即係呢啲。 呢啲咁樣嘅解釋，你點樣解都唔清噶啦。 可能真係兩間房咧，不過一張床。 你好，咁你可以都話可以兩間房啊，單間房通唔通啊？ 係咯，通。 道門通唔通啊？係嘛？咁但係即係對睇定啲先至可以即係去評論啦。好啦，咁去到而家咁嘅講法啦。又係話佢哋一齊相處嘅時候，佢駝住個仔咧，又唔點理佢啦，又對冷言冷語啦，跟住又成日好似侮辱佢咁講呢啲咁嘅説話。 又話佢睇牙醫，擘大個口都話佢係勾引男人嘅咁樣。 即係女人真係有陣時去到呢啲位置，如果你喺段婚姻裡面唔覺得被愛嘅話，咁我就覺得，與其你咁樣俾人影到去偷食，即係不如草草咁樣去結束呢段關係，展開一段新嘅關係咯。 係啊，而家仲講到復原愛咧，就話自己嘅婚姻生活咧，我覺得真係好似我哋今日講啲皇室婚姻咁樣嘅。佢話點解咧？佢話我哋嘅婚姻外界睇起嚟幸福美滿，但係生活上面有所缺失，甚至形容係好似碎片一樣。佢話可以話金玉其外咁樣，係啊，咁即係譬如佢話佢離開咗 Band Boy 事業之後，咁啊即係一路都做得唔好啊，好唔愉快，成個生活壓力啊。佢話遇到 A 先生，即係就係呢個同佢喺同一間酒店，但開咗兩間房嘅 A 先生。係，佢話咧當佢面對好大壓力嘅時候咧，老公幫唔到佢啦，但 A 先生咧就不停即係俾啲建議佢啊，又會陪佢散心啊咁樣咯。咁啊，所以佢話佢自己咁讲嘅，佢话我因为想散心而有呢一个咁轻率嘅行为，招惹到呢个绯闻咧，就好唔好意思。佢话咧 A 先生咧，佢本身其实自己都有家庭噶咁样。佢话即系唔系冇家庭，即系佢话嗰个我同佢冇嘅，系啦，佢话我同佢冇嘢嘅咁样，但系佢就话啦，我系因为想散心。啊！不過係佢主動留 A 先生咧，就過夜嘅咁樣。佢話佢哋真係住同一間酒店，不過真係各自瞓一間房。係啦，佢話A 先生咧為自己搬過物品，所以曾經咧入過自己間房嘅。至於佢自己間屋咧，由於係獨立屋，房都有好多間，即係話我哋唔係一齊瞓咯。 系，喂！但系你咁样， 不过都唔使啦，你解到咁样， 真系好老实讲啊。如果真系好似我哋睇到报道咁样去形容咧，其实佢彼此之间都唔系好夹啦。 哦，绝对唔夹啦。如果咁样，同埋你谂下啦，你会唔会愿意接受你老婆同人哋喺同一间酒店？ 呢啲嘢真系男女真系有别啦。系咯，通常如果发生喺男人身上，你唔紧要啦，佢出去玩下啫，系嘛？ 信唔信啦？ 系啊，俾原谅佢啦，咁啊，大家。系咪啊？破镜重圆啦！调翻转头啲男人一定啃唔落啦。 但系我谂嗰个都唔系重点咧，因为嗰个只系个结局。 哦，系啊，真系唔系重点啦，好老 实。系啊，其实就系讲紧之前，即系睇嚟咧，佢哋都有嗰种嘅婚姻嘅压抑啦。跟住如果你望翻，由戴安娜到查理斯，到嫁入皇室。你一定會覺得即係用外邊嘅人睇就哇仲唔發達咩？個小朋友成日都話要扮公主噶嘛，係 啦，王子公主。 你發覺原來每一次嘅王子公主咧，原來都唔係白雪公主咁樣嘅喎， 係啊， 都冇咁美滿嘅喎。 喂，直情係啦，你諗下一個豪門裏邊咧，其實真係所以建議大家真係要去睇《The Crown》，裏邊真係講到啲情節咧，你譬如講阿戴安娜啦，戴安娜19岁啊，系啦，嫁俾阿查理斯王子。咁佢又之前一段时间咧，初要入去皇室嗰度咧，好似要去实习啊，学下啲礼仪啊，点样去生活啊咁样。哇，嗰段日子你睇佢点解会有呢个 抑郁、 厌食症？佢点解会系咁样？ 因为真系好压迫， 好压抑，佢好压，好多规矩要学。從邊一個講嘢先，邊一個稱呼先啦，所以佢梅根咪啲人咪批評佢啦，搽咩顏色嘅指甲啊，點解唔著絲襪咧？啲咁樣都備受批評。再加埋佢喺結婚之前都知道阿查理斯同埋阿卡米拉嗰啲咁嘢，你話點頂啊？真係。 所以咧，有陣時你都會諗咧，梅根佢而家咁樣走嘅咧，其實可能真係救翻自己條命喎。如果唔係，真係抑鬱嘅喎。 佢都話佢自己係咪想自殺啊？咁樣。 不過有啲人又唔信佢喺度笑佢啦。 係啊，咁啊又要講埋啲種族啊等等嘅因素， 嗰個就真係越嚟越嚴重啦。不過哇，你睇我哋今日講呢幾單咧，我覺得真係嗰四個字，真係有苦自己知，全部都係金玉其外，有苦自己知。 係 我哋仲應唔應該咁羨慕或者妒忌佢哋 咧？我哋覺得真係原來平淡真係是福 㗎。私は行く私の果てこの命の宿命の果てまで。 何のためにこの時代に生まれきたのか。態度を変えよう我々に従え、逆らうなら排除してしまうまで、支配するのか同情圧力で、だが心は叫ぶくしてはダメだと、さあ風よ吹け、さあ風止まれ、私よ今私に革命を起こせ、本当の声を本当の言葉で、私だけが私を変えられるのだと、決断の瞬間はいつだって怖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に嘘はもうつけない、正義か明日は悪になったり、誰かの希望が誰かの絶望になったり、時代は動く目撃者ではなくて、ただ自分が動く当事者になれるか、さあ旅立とう、さあ新世界へ、私よ今私に戦いを挑め、大勢ながらも迷いながらも振り返るな、そこに答えはないのだろう、いくつの失敗といくつの間違いが、一つの正解へ一つの確信へ変わる、私に革命を起こせ、本当の声を本当の言葉で、私だけが私を変えられるのだと、決断の瞬間はいつだって怖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に嘘はもうつけない、行こう、 有福山雅治啊， 嚟自一套电影啊，《反转三角字》嘅主题曲， 革命啊， 革命啊， 讲得噶， 福山雅治唱啫嘛， 唱嘅革命 嘅电影主题曲嚟 嘅， 日本嘅，唔关事喎。 喂，即系嗱，今日我哋讲咁多啲皇室嘢啊，又讲佢哋啲咩家庭啊、个人啊、恋爱啊等等，好鬼烦咯，我真系觉得 好烦人系嘛？ 佢烦人啦， 系烦人真系 又烦人啦。喂，即系执执佢得唔得啊？ 唔系，同埋我体会到一样嘢咧，就系佢哋无论系皇室又好，明星又好啦，都唔识拍拖恋爱嘅。或者佢哋识拍拖，但系佢哋唔能够处理好嗰段恋爱， 系 咪啊？结咗婚之后，无论系对你嘅公婆啊，或者系讲紧婆媳啊，或者两夫妻之间咧，喂，佢哋似乎 handle 唔到啊， 系咪？ 好激动， 好激动，真系 好激动， 我手都震埋啊！ 咁所以咧，似乎系咪应该咧有唔明就要问啊？最紧要系咧由细就学起，正所谓从娃娃找起啊！ 系系， 除咗我哋而家最近要学识咧点样即系爱国之外咧。应该点样学识爱都系好重要的。 学识爱啊， 系啦，学识点样去恋爱。 哦，要翻学噶咯，即系咪啊？ 真系估唔到，翻学有得教恋爱，系啊。 咦，其实啲提议都几崭新，真系。 就 OK 啊，我觉得嗱，咁系首先你可以问下自己啦，你觉得自己你识唔识恋爱啦？ 真系唔识，我哋啲全部冚烂都系啲跌跌碰碰啊，跌到损晒， 跌到大，跌到大。 系啊，嗱，不过咁啱啱就即系啦，政协人大就 两会闭幕， 系啦，闭幕。 喂，佢哋就係提呢一樣嘢。 係啊，嗱，其中咧，你知啦，每年人大政協兩會咧，都會有一啲好重要兼且好有創意嘅提案出咗嚟嘅。咁今年咧，就有全國政協委員啊，廣州市政協副主席咧，亦都係文革廣州市委會主任好多個 title 啊。於恩偉咧，佢就呼籲咩咧？要構建同埋完善高等院校嘅分院教育體系，即係高中嘅課程啦。將分院教育咧設為，聽住，大學必修课，顿顿，即系话咧喺内地咧，如果你喺嗰度升学啦，你佢边读书嘅朋友咧，去到大学嘅时候咧，除咗可能你有嗰啲咩中英数啊嗰啲 click click 之外咧，有一科系必修科，叫做分院教育。 喂，嗱呢、這个好过瘾嘅， 犀利啊！ 分院教育咧，有当然系佢提出咧，佢嘅前提，佢点解有咁样嘅即系说法咧？其实佢系攞嚟希望可以咧取替其中嘅一个科目嘅， 就系英文啦， 就系、是、英文啦， 之前都有人讲咗噶啦，真系好癫噶，真系。 佢哋话要取消英文喺中小学嘅即系主科嘅地位，唔俾啲人考嗰啲咩啲非官方嗰啲托福咁嘅事，佢避免啲中国嘅青少年花太多时间同埋精力去学习啲英文。 那我怎么追女仔呢？我想要洋妞哦。 说好普通话都可以嘛。 哦、我想要 date 嗰啲啦，嗰啲金头发嗰啲、哦。 不用啦，你教他， 哎呀， 学普通话啦。 我谂住征服佢哋、哦，即系用我哋嘅文化。 用我哋文化，啱晒啦。政治真系好正确，喂，但系好过瘾喎、 啊。同埋用我哋嘅软实力， 系咯， 用我哋最软嗰部分。 就是怎样去用爱情 是啦 学识恋爱去征服他 是啦 征服他的心 好犀利的嘛即是正所谓什么犯我中华者虽远都必追无论几远都要追到他回来但是现在呢他就说喂大学可不可以由这个分院必修科啦那么这位的政协呢他是怎样讲呢他说当前大学生的分院情感教育有缺失对于感情和性的认识大部分都是停留在生理卫生的知识层面。 哦、这些没问题的。 不是啱啊即 是 是啦是啦他说只是停留在这个位置。 是 但是当面对感情和恋爱挫折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偏激失控甚至做出极端的行为。即是你喐下就要生要 死 又要刀制吉大髀。咁应该点做呢学校里面可以点教呢点样可以展开这个课程呢 是嗱我哋一阵间回来跟大家一起讲一下。你觉得适不适合啊？上呢个堂 OK 喎，系咪啊？ 我想， 你想咩啊？你想学多啲咧？ 我想重返校园啦。 非非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非不敢话我，被这样闹我喜欢依然是我。曾经我问过为何，答话这样傻。飞机 用积雪，有雪崩危险已经发出警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两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荃湾的德士古道啦，来回方向近呢个全富街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意外影响到去大窝口方向近全富街嘅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去青衣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城门道。就是荃湾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荃富街，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交通挤塞，经过敬请小心。我哋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仍然多车，龙尾喺亚街老街；而家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而西贡福民路回旋处来回方向都交通繁忙，去大网仔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西贡公路近中华制七大厦；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沙下，而屯门方面啦，一莲湾路、龙鼓滩路同埋龙门路近青山发电厂往争咀方向嘅交通都系仍然繁忙噶。咁揸车人士经过敬请小心，同埋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莲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我系张敬轩。 哇，好精彩，好精彩！快啲继续，系啦，喺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睇下呢个政协嘅提案关于恋爱恋爱课程啊。 三点前我哋讲到咧，即系其中一位政协委员咧，于恩伟咧，佢就话啦，大学生咧唔识得感情同埋性嘅知识，所以咧建议喺大学咧有呢个婚恋教育必修科。咁佢，我觉得佢最有创意嘅地方咧，就系第一，佢将爱情呢样嘢咧，即系摆落去课程里边啦，呢个已经好紧要啦，而且唔系中小学课程， 系中学 大学啊， 大学啊， 佢直情话咧建议将呢个婚恋教育设为大学必修科。咁我谂呢个震撼程度就系，佢真系好认真，好有规格。咁同埋你谂住点教咧？点样去评定嗰一科咧？你系咪要大学生要结个婚先得咧？因为你要系婚恋科，咁如果你又唔结婚嘅，咁你点样去实践啊？定系你只系喺度 学咗啲理论先，知道点样应付先，系咪咁啊 ？OK， 嗱，咁咧佢有啲咩嘅课程咧？佢就话啦，谂住咧透过课堂教学啦、专题讲座啦，对大学生咧进行呢个婚恋教育啦。里边就有婚恋关系啦、家庭关系啦、亲子关系。嗱，我即刻忍唔住打断一个，即系你当廿岁嘅大学生好未？ 嗯， 你又冇结婚又冇生仔，你教个亲子关系，佢学到啲乜嘢咧？ 佢咪预备第时做阿爸做阿妈嘅时候，识做父母咯。 我啊谂翻啊，我完全系即系廿零岁嘅时候啊、 嗯。 如果我唔想结婚嘅嗰个年代咧、嗯，你同我讲话婚姻相处之道咧，你真系等于攞我条命嘅啫、 嗯。 你又冇体会，又冇心情， 嗯、 你直情冇嘢预备，你冇办法去投入啦，同埋你系唔会积极噶。咁如果你咁样学咧，第一就完全我觉得系即系好脱离现实啦。 对 牛弹琴。第二，如果你连结婚都未结婚，分分钟啊！有啲大学生而家仲系单身噶嘛，拖都未拍过。你同佢其中一个必修科就讲嗱，呢一集咧讲亲子关系啊， 你要想象下你第时做老豆点做咯？ 嗰啲就唔翻学噶啦。 咁但必修科唔得啊，必修科啊有分计噶。 喂，其实咧， 咁你谂下点上啊嗰堂？ 同埋咧，其实咧，嗱，当然啦，头先阿豪仔你都讲得好清楚啦，费事啲人咧，恋爱嘅时候咧， 乱嚟， 错字系乱嚟啦，又要生要死啊咁样啦，希望佢哋可以即系恋爱嘅时候比较顺利啲、嗯。我相信呢个都系佢哋嘅目的啦。好啦，如果我真系好俾心机走去上呢啲堂啦，其实咧会唔会带嚟个反效果咧？ 系点咧？更加唔想拍拖。 喺围墙里边嘅人咧，就成日都想冲出呢个城墙。 系啊，我要脱单。 系啦，咁喺城墙里，唔系喺围墙里边嘅人咧，就好想冲出去噶啦嘛。 系啦， 啱啱先？ 系啊。 会唔会带出去反效果系咩咧？哇，咁大件事噶，乜个婚姻生活系咁噶？哇，做人阿妈，做人老豆，个责任。 哦，会啊，会啊，会啊，会！我明，我明，我明啊。 咁我就更加却步啦。 系啊，系啊。你谂下，我直情设计其中一堂啊，如果俾我嘅话咧，各位同学，各位同学。结婚咧，你知唔知你嘅成本要俾几多少钱出嚟先啊？ 数下啲咩拍拖咩投资、啊。 系啦，我哋请嚟咧呢个社区里边嘅好出名嘅大妈彭大妈，当年佢结婚咧嫁妆硬作咗几多少钱翻嚟啊？ 你咁衰噶？ 系啦，每个月咧攞咗几多少生活费咁样，你谂下两一笔钱啦、啊，跟住你仲吓死佢啊！直情要结婚，即系香港嗰阵时都已经 搞个婚礼，唔知使几多十万啊嘛， 系啊，仲要咁、啊。当年阿山神咧一个广告，嗰、那个都十年前都起码、十几年前啦，净系话生个仔四百万，吓亲几多人啊！真系， 系啊， 哇！ 但系都唔吓亲你啊，你都八百万啦、啊， 好多啫、 啊，所以你都 话 你 系有钱到真系，哎呀，我呢啲 royal family 啊，真系，所以呢个都几有趣嘅，佢竟然觉得可以将呢个婚恋教育，不过嗱，你话咪完全不值一提咧？咁又唔系嘅，如果你可以喺咧唔同嘅教育层面里边咧，你真系灌注一啲。真係好似人倫關係啊，兩性相處之道咧，咁我覺得 O K 嘅。 我覺得都真係嘅。嗱，好老實講啊，即係當然頭先講政協提出呢啲嘅即係説法，笑下啦。我覺得即係呢啲必修科高考必修科話，但個問題咧都真係嘅。戀愛咧就真係冇人教你嘅，戀愛咧只係大家咧去試嘅時候，去實踐嘅時候咧，先至遇到一啲即係經驗啊，或者嘅體驗係點。頭先你講嗰啲話學下大家兩性相處嗰啲咧，就算唔拍拖都好，你同異性相處學下都冇壞嘅，真係。 咁係咪有女同學做實習啊？ 嗰、那個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各位同學而家分組啊，你揀個你揀個同， 等你仲要啊！如果佢跟齋校係點算啊？男校或者女校咁點？ 咁啊，老師就嗱重金禮聘外面啲學生入嚟同我哋配對咯。如果唔系咁，哇，咁啊真系，你要实习噶。 哇，咁我又好矛盾。 仲要分组做 project 噶。 阿豪哥， 阿小娟啊，我哋就难得同一组啦，不如我哋直接就跳入正题。 咪住咪住先， 讨论亲子关系咯。 我就而家有少少混乱啦，你知啦，即系拍拖恋爱，头先佢话咩话嗰啲生理嗰啲， 佢话嗰啲就 知识就， 佢话系不嬲都净系教呢啲，佢就觉得唔够。 系咯， 所以其实佢应该系高阶啲嘅，佢应该一嚟咧就真系讨论紧。我怀疑可能就话嗱，而家咧情景题，你就发现你女朋友咧出去咧就有识咗第二个男仔，或者佢又同第二个男仔开咗间酒店房，不过咧就话佢哋系分开两间房嘅。 系啦，你会点处理咧？ 你信唔信？你会点处理？你会做啲乜嘢？好啦，咁如果期考题目咧就系话啦，你老婆话咧俾个胶骨盒啊，话佢咧 婆媳关系， 婆媳关 系，你哋啲男人一定要上啦，知唔知啊？ 系啦，你话帮我听，你应该点处理 A？离家出走，不过继续问佢摊大十蚊攞钱，系啦。B 就将个古仔唔知卖俾啲，喂，呢啲实实际际， 呢啲我觉得 OK， 系啊， 真系 呢个都几好啊。 但系咁，我一方面你又要我学，但系一方面啦，我唔知内地嘅风气，我相信都系噶啦。佢鼓唔鼓励你咁早拍拖先？ 哦，而家应该都鼓励噶啦。 你都要实践噶嘛？ 系啊，唔系而家内地都急噶，因为咧，我谂自从嗰、那个即系男女比例越嚟越失衡咧，佢都知道即系早拣就早有着落。如果唔系你就真系打死一世光棍噶啦！ 即系依家就系用呢个必修科谈恋爱， 处理好佢哋啲恋爱关 系，系啦，跟住然之后就解决翻佢嘅社会问题，即系叫佢哋鼓励佢哋早结婚。 我谂起码就面对婚姻嘅时候唔使太恐惧啦。不过我谂最后啲同学都系会问嗰句：老师啊，系咪呢一科攞到高分呢就真系肯定会有女朋友？ 我都好希望。留意得到佢哋點樣實習咯，其實真 係。啊，你會唔會想做其中一個講師啊？ 我冇資格，我冇。 你咪就係個社區彭大媽咯。 大白草已經乾掉，燭 个叫我讲下女伴多少，专攻升职讲到股票，大声吵闹喧哗仍是那样好笑、啊、仿如从前小男孩踏进班房的画面，今夜聚在这间小店，将心跳一一上演，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甚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流连在大街中半夜在鬼叫，苦心追过他的那年暑假，即使经已风化都可开心笑吧，还童或许已尽又贪玩，就算爱侣总有天会失散，年月慢慢感觉逐点转淡，但有最佳好友在旁，狂欢会怎解散，仿如从前小男孩迷上的卡通影片，失望或是觉浅也未能避免，都有对怪胎想再伴我冒险，是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沉迷在幻想中少年还好吗，他想起褪色的那年暑假，街灯影照翻唱吧，还童或许已进化，学会怀念青春的童话。怎样念旧，早如同默契，不必讲出口。感谢在座各位心知己跟好友，就算喝多少力苦酒也不想春地走，好死跟损友已归队，多天已睡终于有缘再聚，埋在心里未提一句应该也能够意会，霓虹下地址的美梦已风化，堆积这晚举杯那份优雅，烟花早已落下，装饰这都市吧，还童亦早已进化，我会怀念青春的童话。 啊、真是充满青春气息的这一首歌，是啊，一班大学生的组合。See you again， 系啦，青春的童话吓、啊，青春啊，梗系最好学多啲嘢，包括恋爱噶啦。咁但系听歌咧，越陈年越经典咧，就越有味道咧。 你又嚟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系啦，等我定一定神先。 使唔使我唱定先啊？我帮你啊。一间我哋要听嘅呢只歌咧，可以话系第一粒音出嚟，你就已经会自动完成埋落去。 系啊， 每一个男人都会将自己代入去呢一首歌里边，然后就会幻想，哦，几时会有呢个女士俾我去咁样安慰佢咧？几时我先可以令到佢回来我身边咧？ 相爱总是简单啊，相处太难啊！ 就算你唔唱，你都会想将佢食落肚，因为呢个甜品都好出名噶、啊。 就系呢一只啦。咩甜品话、 啊？未开始嘅，我准备拎只碟出嚟啊！嗱，预备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 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 没错，今天讲这首歌 是心太软， 系啦，即系播个前奏都已经识唱啦，吓咁然齐喺1996年嘅时候咧推出嘅呢一只歌咧就系《心太远》嘅，咁啊写歌嘅咧作曲咧同埋写词嘅咧，之前我哋喺节目介绍过佢嘅， 嗯，小藏， 小藏系啦，就系佢写嘅。咁呢只歌个灵感咧， 好搞笑，佢个来源真系真 系好搞笑啊！ 咁唔系咁嘅， 系啦，嗱就讲阿小藏啦，就系点样咧？就话佢一个嘅经历， 系 经历咩？真系一个心愿嘅经历嚟嘅，就关于啲咩咧？ 就话佢去赌场度赌钱， 系啦，喺拉斯维加斯。 哦， 咁咧佢话佢有一个习惯啦，佢好中意赌场嗰度赌钱啊。 OK， 系啦，咁啊赌钱啊，真系初初咧都赢到开行嘅吓，咁啊都几开心啦吓，咁啊。即系谂住，诶、哎、好啦，咁啊赢咗钱咁啊走人啦，咁啊谂准备翻酒店喎。 系， 不过荷官佢留意得到，佢又赢钱，个荷官梗系面窿啦，佢唔心太软，面太黑啊，即系 变咗， 系啦，咁啊面窿窿啦，面黑黑啦咁样，但 系 又几靓，咁啊话佢，咁啊小虫咧就即系觉得，哇惨啦，我赢咗咁多钱， 哎哟， 但系一阵间唔知佢会点嘅咧， 可能俾老细闹啊， 系啦，算多，因为话嗰啲张台咧，嗰啲荷官要咩数噶嘛，咁佢又谂啦，唉算啦，唔知一阵间翻到会唔会真系俾人闹咧？ 咁点啊？ 咁不如我坐多阵再坐一会。 喂，佢咁有信心。佢再坐就會可以回翻啲錢俾人，其實點解佢唔覺得自己會繼續贏落去咧？ 真係呢啲嘢真係咁嘅。 哦，咪證明就真係同個心態有關嘅。佢心想輸，佢就輸。 真係輸。 佢真係名副其實心想事成。咁跟住點啦？ 輸突添。 哦，即係本來贏一千，而家就輸咧就千二，起碼都。 真係輸突咗，即本來係離開個賭場，就一諗起呢個靚女，就翻翻轉頭。 哎呀， 輸突啦，真係輸突咗。唉，咁啊走啦，咁好啦，走嘅時候咧， 個女仔捉住佢。先生，我留个电话俾你，唔系拉斯维加斯嚟嘅。Can I have your number? Room number? No. Credit card number. Credit card number, please. Yes. 咁啊，冇办法啦。跟住然之后咧，真系死死地嘅，就系最衰自己。 哎呀， 你总是心 太软，哎呀，即系总是心太软。 真系嗱，不过咁就俾多啲灵感佢咯。 哦，即系佢。因为呢一句唔系啊嘛， 佢就系因为呢件事， 佢因为呢件事嘅呢一个心太软， 所以咧佢就写咗呢一只歌《心太软》啦。 不过我都有听过咧，有一啲作曲嗰啲叫做经历咧。嗰啲人就話啊，有陣時其實佢係突然間靈感嚟咧，得一句嘅啫。 係啊係啊， 純粹係成句歌詞咧，可能突然間諗到哦，呢個旋律幾得意喎。譬如可能話即係咩容易受傷的女人咩都好啦。跟住佢就會嘗試將佢頭頭尾尾咧就冚出嚟。 係 啊。哦，有陣時我終於都明白咩叫做即係靈光一閃咧，冇辦法解釋嘅。 係。 真係心太軟。不過如果任賢齊知道咧，會點咧？ 即係呢隻歌，因為而家唱出嚟咧，你明明係講緊就係話，你係想勸一個女人咧，唔好啦，我知道你成日都想原諒佢啊，係、你係咪仲掛住佢啊？但係唔好啦咁樣，明明係即係好痴情噶嘛，但係而家係講緊 賭 賭錢， 即係好似我哋上次介紹阿張惠妹一隻聽海咧，你記唔記得？佢就係話嗰個叫做係咪陶老師，係啦問佢改咩名，咁其實佢係喺度叫緊牌啊嘛，係、啊，天鞋天鞋定唔知碰啊，定叫相啊，叫唔知叫咩名？ 聽牌係就有得叫胡啫。 係啦，咁所以就個名就改咗挺海嘅咁樣咯。即係靈感係真係嚟自生活咯。但係歌詞係寫得好。 但 係 歌詞好嘅嗱，而家你再聽翻轉頭咧，因為九六年到而家咧，其實真係點樣成為經典呢、因為佢呢個視覺都幾緊要嘅，即係佢就勸嗰個叫做女主角咧，就話唔好啦，你為咗愛毫無保留咁樣付出，咁啊，而且我都希望你可以即係做翻一個好嘅理性嘅人。咁但係咧，我聽嘅時候。我不停就会觉得咧，其实系任贤齐，即系唱嘅呢个人咧，佢中意呢个女仔，佢就好想劝佢，你仲系为咗佢喺度付出咁多，你都应该要为其他人啦。即系我会阅读到三层咁嘅意思喺度咯。即系其实你喺隔篱，呢个都系有阵时喺嗰个爱情经历里边都系嘅。你中意嗰个女仔，个女仔咧就中意另一个男人，佢就向你诉苦。咁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企喺隔篱，然后就话。唉，你总系心太软。 系咯，你又原谅佢一次又一次咁样原 谅。你谂下，其中嘅歌词系话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是你还是想着他妈咁样。咁你谂唔系闹佢啊？ 系系系。嗱，你讲嘢吓，曾志豪。 佢讲广东话变咗咁样真系。 系啊。 系啦，你还是想着他嘛咁样。 系啊。 咁呢啲就 攰嘅啫，你咁痴情。 系啊。 佢唔会翻嚟安慰你噶。 系啊，但我就觉得呢个系因为你对个人都好有痴情咯。 系。 痴情的你对住另一个痴情的佢，所以你先至会有咁样嘅即系两叠嘅安慰出咗嚟。 但系咧， 都好啊，而家。 但系而家我知道小松有咁样嘅故事。 系啦，我呢只歌唔知想点真系。 系啦，系咯，其实佢就痴情，佢就见到个女仔可能真系靓， 唔系，啱嘅，都啱嘅。 佢又觉得好可怜啊，唔知佢翻去真定俾人闹。 我觉得如果你而家再听翻呢个故仔咧，同佢呢个主题系吻合嘅，点解咧？喂。贏完錢就走啦， 係啊，應該啊。 你見到佢無論開心定唔開心，都同你無關啦。應該就已經係倒台了啊，走咗噶啦。如果咧你再翻去嘅話咧，唔單止你唔會可以即係安慰到佢，你仲會令到自己更加受傷。喂，你輸突咗喎。 係啊。 而家你同嗰、那個任賢齊勸呢個女仔一樣嘅，即係話。喂，你翻去冇用噶，你唔系谂住佢再翻嚟系嘛？再翻嚟，即系你就系、 是、街坊做法。 系啦，即系等于咧，嗰个女仔咧，其实就系赌输钱嘅可观。 系， 嗰个走咗个男仔就赢咗钱。你觉得佢仲翻唔翻嚟啊？ 系， 佢翻嚟揾你，佢咪再输蛋，咁咪唔开心噶，真系。 好正啊！ 都几好、 啊。我以为咧，呢只歌嘅精髓咧，就系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知道咧呢一只古呢、這个古仔之后咧，就系、 是、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系啦，夜深啦，你还不想睡？ 赌钱嘅嘢就真系一件好开心啦，知唔知啊？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 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二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47宗确诊病例，当中35宗同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组有关。直至寻日，有关群组累计有99宗确诊个案。至于全港累计有11,257宗确诊病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经历新型肺炎疫情，香港需要更多经济动力，形容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嚟得非常合时，香港会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林郑月娥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时表示，疫情后香港经济向下，失业率上升，市民最希望睇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在他看来，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大湾区是最好的切入点。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第二和三发展区工程如期落成，新商场内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预期下个月2号起运作，商场内一楼的24小时行人通道将会提前本月30号启用。韦志成说，24小时行人通道设有10个出入口，连接裕民坊、协和街和物华街，亦都便利市民前往巴士总站。至于新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将会安排大约300名职员为交汇处进行大型人流测试。当交汇处投入服务时，原本设在裕民坊和观塘道的8条巴士线和22条小巴线将会迁往新设施，可以大幅减少在路旁停车上落客的公共车辆数量。日本东京都新增239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累计115,409人确诊，重症患者增加1人，累计41人。直至星期日的7日平均每日感染个案，较之前一个礼拜上升9.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呢個名 字。我同佢就中意叫魚多啲嘅。 你叫佢做阿魚。 係啦，咁我就係阿豪。 吓到我连只 CD 盒都跌， 所以我哋人称豪语组合咯。 啊，一个人咧， 其实你同佢合作都好噶， 幻想咧， 因为你叫晴，佢系雨，咁几好啊！有时系天晴，有时系落雨，哇！ 同人生一样，哇！好彩你讲呢样啫，我唔知道 你讲边样，你仲觉得我可以讲边样先得噶？ 我就睇下你可以够胆讲边样咯，曾志豪。 面对我哋社区彭大妈，我哋都系讲翻韩国元祖级天王啊，阿 Ring。 我都唔知道由几时咧变咗做大妈，唔该你唔好唱衰我，OK？ 即系我好嬲。好咯， 系啊，睇得出，睇得出， 好嬲啊！我哋都系讲翻我哋今日名人爱情故事，真系唔好意思啊， 好啦， 得噶啦，姐前姐后生分险啊，真系不如担遮去落雨。 翻嚟啦，佢好紧张啊，好紧张，俾人话自己几多岁啊？咁阿 Ring 有冇紧张过？ 我冇紧张。 我讲阿 Ring 有冇介意过？冇嘅。 嗱，点解即系最近讲阿 Ring 咧？睇啲报道讲咧，就第一咧就系啲人去佢即系访问佢屋企啦，就话佢3700万尺嘅大宅，3700万嘅大宅，咁咧就话即系好简约。 3000几万嘅大宅系可以好简约。 佢 系 布置得好简约。 系啦，佢可能占地有几万尺咁啊，但系咩家私都冇。 系咪即系觉得诶天王嚟啊嘛？话晒嚟到系咪要衬托翻？系咪应该豪华啲咧？即系我睇到个。哦、即系我睇到个标题， 结果咧你见到间屋咧 都唔错， 都唔错 系 嘛？ 系啊，都唔系话好，佢个形容到好似系简陋咁样。 系咪仅次于我哋屋企咋？ 我谂似我屋企多啲啦，系啊，即系都好简陋啊，普普通通简陋。 但有3700万， 三千七百万我都唔系少嘢啦。咁啊，另外都话佢咧就都系一个好嘅即系东主。 系 点解咧？就因为即系最近嘅疫情啦，咁啊经济都差啦，韩国嗰度咁，所以佢收租咧即系都话唔紧要啦，我哋一齐共度时间系啦，减租肯减租俾人。 OK。 咁啊，佢嘅太太都系呢、這个圈中人嚟嘅，其实 系啊，金泰熙亦都话咧，因为佢之前嗰套韩剧咧就话叫做咩鬼妈咪啊， 系 就话咧即系佢复出咧嘅剧集啦，就话啲人话惊为天人啦，觉得哇乜原来咧佢依然都系即系可以无论 系 身形啊、样貌啊各样都 keep 得好好啊咁样，咁于是乎就当大家对呢对咧即系曾经嘅喺韩国里边金童玉女嘅神话咧又再次充满兴趣。嗱，点解要加佢曾经咧？因为实在太多咧呢一啲叫做即系金童玉女嘅组合啦，譬如之前宋仲基同宋慧乔， 系、哦、啊， 系咪？咁而家最近啊，袁彬又同埋即系喺我的壁降里边， 系孙艺珍， 孙艺珍咁佢哋又一齐啊咁样。咁啊，但系呢一对都好轰动嘅，因为佢哋喺2017年结婚啦，咁啊同年10月就已经生咗个女。是当年啊韩国娱乐圈里面呢一大盛事嚟嘅咁样。咁佢哋两年前啦佢哋又再怀孕啦。咁所以佢亦都会有即係两个細路嘅家庭佢哋会变成咁囉。咁所以大家都好想即係再回味一下呢、位亚洲天王当年係点样同呢一位嘅太太。 係啦 结成结缘呢咁样。 係冇错咁啊郑智芬啦 ,Rain 啦其实真係佢好犀利啦係啊浪漫满屋啊咁同阿宋慧乔。 係。 咁但係阿金泰 成名作啊。 係啦佢成名作，但系金泰熙都好犀利啊！嗱，佢个样貌经常咧都俾人哋点名，尤其是啲外科整容医生话呢一个女性完全冇整过容嘅，同埋咧佢系嚟自名牌大学首尔大学毕业嘅艺人嚟嘅。 咁我想问下，系咪即系咧冇俾点名嗰啲咧？ 你可以咁样去， 系咪即系咁啊？ 去間接 即係排除法， 係啦，排除法都可以咁樣諗嘅。 唯一沒有被整容，沒有整容的天然女生， 係 犀利犀利。 咁亦都話佢即係皮膚超好啦，身材亦都好啦，手長腳長啊咁樣啦，心地善良啦。 咦？你呢個押韻嘅喎，手長腳長，心地善良，我中意呢個喎。 係啊，係咯，咁啊，所以都好備受大家愛戴啦。近墨者黑就係咁噶啦，各位聽眾係 啊。好啊。 咁佢哋兩個都好。红嘅其实都咁啊，但系咧，佢哋去到2011年嘅时候咧，系啦就遇上一齐拍广告。咁啊，初初咧，大家都已经见到面都 OK 噶啦，都夹得嚟好有好感噶啦。咁但系话晒佢哋都系艺人啦，佢仲要咁红嘅艺人，你知喺韩国嗰度啦，啲明星拍拖哇揞得好埋， 系啊，好紧张啊。 所以咧，即系都系话俾人听。普通朋友嚟嘅啫， 系咁啊！佢哋几时开始咧会熟络啲咧？原来就系喺咧2011年咧，10月呢、這个日子对阿 Ring 就好紧要，因为佢又会服兵役啊。 哦， 其實亦都係嗰陣時咧，即係每一次大家見親韓國啲明星咧，都係一發現服兵役咧，佢就會成個人氣就急跌㗎啦。即係譬如對上可能大家仲記住，即係 Big Bang 啊、朱 Jagan 佢哋成隊咁樣入曬去，係啦。咁但係即係冇計啦。阿 Ring 都係㗎，佢明明係第一代嘅即係亞洲天王咧，點解而家你會覺得好似佢已經即係 啊？係喎，即係 就服兵役咯。你一服兵役之後好快就上噶啦，咁、然後就嚟噶啦。咁阿 Ring 咧就喺服兵役之後咧，嗱可能因為佢唔再係即係要每日衝鋒陷陣啦，可能啦，佢就去主動聯絡阿金泰熙。 哦， 咁啊兩人開始熟絡啦。咁啊兵役嘅時候咧犀利啊，佢哋服緊兵役啦，但係仍然差唔多咧，每一個禮拜咧都要見一次面。 哦 哇，就好似拍韓劇嗰啲橋段啦，或者要見女主角咧，佢話受到部隊嘅懲罰，但係佢哋仍然一齊去咗濟州島度玩㗎。 哇！真係你為了愛情啊， 係啊，犀利啊，真係 嚇，作出呢一個好大嘅犧牲啊嚇。 係 咁啊，咦？咁都真係慢慢就真係行到出嚟咯喎，大家都 咁同埋咧，佢哋就拍個拖幾耐之後，就正式同人哋公布咧。如果你計翻2011年佢哋服兵役之後，就即係大家暗暗拍拖啦，去到两年后，2013年嘅1月1号，嗱，点解咧？即系呢个又有话题嘅。原来每年嘅元旦咧， 唔怪之得阿袁彬同埋孙艺珍都系要喺元旦嘅时候宣布啦。 真系好离谱啊！佢哋所有都设计好嘅，因为佢哋就话咧，每一年咧，佢哋会元旦日嘅时候咧，就会爆一对咧所谓嘅银幕情侣出嚟噶。 系， 所以呢、這个即系我唔知系咪咧。如果你要拍拖要爆料嘅话咧，可能嗰个周刊啊或者嗰啲记者都会话：，喂，你不如你等多两日先啦，横掂都要爆啦。就喺每一年嘅元旦咧，就正式出道咧，就爆俾人听嘅。系、 哦、 啊，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喺嗰一年咧，就即系所谓公开就话啦，我哋咧已经宣布啦，我哋拍拖啦，就成为咧当年元旦啊轰动新闻。咁、当然啦，佢哋亦都有大家嗰啲世俗嘅眼光啦，例如佢哋系姐弟恋啦， 系， 不过争两年啫， 争两年啫都唔系好正， 两年真系唔算系， 系啊， 唔算系啲咩咯， 系。咁但系咧，虽然姐弟恋啦，但系话佢哋都好夹啊，真系冇乜问题。但系佢哋阿 Rain 咧，其实之前咧都有几段绯闻嘅，其实都咁，但系咧都冇出嚟。 宇哥同我讲过， 系啊， 我唔话你知啫， 系嘛， 系啊， 系啦。咁佢冇话你知啊， 冇话， 佢冇话你听，系 唔系？佢叫我唔好话你知， 系咯，咪收得好密咯。但系咧，真系啦，你遇上咗个啱嘅人咧，真系咩都唔介意， 冇错， 系啦，我系都好大方。佢话系啊，公开咗，所以虽然都唔系好方便啦，但系都觉得好有好多更加方便嘅地方咯， 即系唔想收埋咯， 系啊， 氹氹，哎呀，我嗰阵时陪佢呻咗好多晚噶啦，已经 够啦。 系咯，我都同佢讲够啦，你应该要公开噶啦， 根本真系公开咗啦。 系啊，咁啊一句霸气宣言啊，终于咧佢哋两个就即系可以结婚啦，都可以即系所谓叫做公开晒之后咧就结婚啦咁样咯。 但系阿 Ring 又好好、啊，真系因为阿、金希泰咧系一个天主教徒嚟嘅， 金泰熙 系 啦， 冇错。咁所以咧佢都跟翻佢咁啊，即系去做翻教徒受洗，跟住然之后就结婚啦。 系啊，2017年嘅时候咧，阿 Ring 咧仲推一只歌咧。即歌手就有呢个好处，佢可以公器私用， 凭歌技艺啊！ 佢就整一只歌咧，叫做《最好的礼物》，咁咧就话歌词里边咧就哇流露出甜蜜啊！譬如嗰啲歌词就话啦，比阳光笑得更灿烂嘅你，比婚纱更洁白嘅你，留下开心嘅泪水，感受泪水嘅香味，你系上天俾我最好嘅礼物。哇！重点就梗系婚纱咯，咁即系话要结婚噶啦噃。果然啊，呢只歌发布之后咧。他们就在1月举行了一个很低调的婚礼，成为了我命中注定的那一位，这个就是亚洲天王 Ring 和金泰熙的爱情故事。 哋都系中意爆机嘅佢啊吓，所以话你拣嚟呢一只歌有 Rain 嘅 It's Raining。 不过啦，男士就爆机就好睇啦， 系 女士一样咁好看。 哦，系啊，哇，佢啊真系成日爆机啊！爆肌肉啊！你以下落嚟要介绍呢一位， 佢岂止爆肌肉啊，爆埋你个 mon 添啊，你部手机啊， 系啊，因为咧，即系我都系因为咁嘅，又系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啦，咁啊多上网啦， 系 啲人咪话成日啊出唔到去做运动啊，成日都喺屋企做运动啊，有边啲名人啊，啊佢啊真系。头三名一定有佢份， 冇错啦。咁啊，边个嚟嘅咧？就被誉为叫大马钢琴女神啊，李元玲。咁咧，李元玲咧仲系有一个身份咧，就一讲咧就会更加我噶啦。因为如果你就咁听咧，就话哦，李元玲系边个嚟噶咁样。李云迪嘅徒弟， 哇、wow ！ 咁你即刻知道佢嗰个钢琴嘅实力系点样啦吓？ 背景好犀利。 系啦，咁啊，我觉得不嬲咧，即系如果要简介佢咧，你喺网上面。你睇亲李元玲打亲呢三个字出嚟嗰啲相咧，全部都会令到你好后悔。点解阿妈细个逼我学钢琴，我唔学咧？真系，哇！如果学钢琴可以识到阿李元玲咁啊好咯，喷火嘅身材，仲要系佢毫不吝啬，经常系着到非常之咁性感，摆出唔同嘅 pose。例如我头先同彭晴讲咧，佢最近拍咗个 video 咧，短短地嘅啫，佢就话教大家咧点样咧可以系即系俘虏男人嘅心。佢咧就。穿着住嗰啲叫紧身嘅半身裙，半截裙啦，跟住咧仲要拧住面咧，用自己只手拉开背脊嘅拉链，跟住咧就慢慢好似条蛇一样咧，褪咗件裙出嚟，然后就露出里边有着内衣嘅身躯。 哇！ 但系无论系个颜色啦、配搭啦、肌肉均称，所有嘢咧都系 perfect。 我讲俾你听啊， 吓死你真系！ 好彩啊，佢真系有个称号叫做咩？ 钢琴女神大马，唔系话佢 big size， 因为佢马来西亚噶吓。 李云迪嘅徒弟， 冇错，仲有李云迪嘅徒弟。 你净系睇佢啲相啊，你以为佢真系唔系？ 你以为佢系嗰啲叫做咩 super model 出嚟捞啊？实在太过即系诱惑啦，真系。 佢 show 佢 body 嘅机会实在太多。 多冇错。 系啊，弹琴都做到好性感嘅，真系。 系哇，我都系我每次见嘅时候，你一系就想学琴，你一系就想做嗰个钢琴。系啦，你系非常之希望可以同佢一齐。 咁点解你咁咪讲佢？ 系啦，咁但系佢最近咧，嗱，头先你讲啦，每次见到佢咧，都系同嗰个叫做即系身材有关啦。 系啊，系啊， 今次咧就话当佢接受咧，即系佢哋应该系当地嘅一个电台访问啦，一个 live 啊 YouTube 上面嘅 live 直播访问嘅时候咧、哦，就话俾个主持咧要求佢话，你可唔可以咧用 keyboard？ 系 大家留意，点解要特别强调讲 keyboard？ 即系嗰啲电子琴、 啊、就唔系钢琴啦， 唔系钢琴 keyboard 就话啦，你可唔可以弹一弹咧？很爱很爱你，即系呢一个刘若英嘅很爱很爱你咁样。好啦，咁佢就话咧，现场弹嘅时候咧，佢弹得唔好。咁咧，因为系网上直播噶嘛，咁啊互动啦，咁啲网民第一时间咧就闹佢，仲要咧即系马来西亚里边啲网民咧，原来佢都识得用广东话噶，大家都用 广、哦、东话嘅， 系啊，因为佢都讲广东话噶，我都听到佢把声就，不过唔咸唔淡咯，嗰句广东话咧就个个都识噶啦，话佢你冇料，但系就扮一二三四四条咁样。咁啊佢嬲啦，然后咧直情喺嗰个画面度咧就话发晒烂渣咧闹嗰两个主持咧，佢就话。咁你都冇叫我无端端要嚟弹，真系歪歪地音咁样讲啦。我冇准备好啊，跟然后就话啦，咁而家点啊？我系咪就要唔好喺度再做直播？我冇讲过要我嚟弹琴啊，咁样。咁咧结果咧呢件事一出之后咧，就啲人就好质疑就话：喂，唔系、啊，你明明系钢琴即系、就是、女神，有乜理由你连即系、就是、即情即直想弹一弹琴都唔得啦？ 不过咁嗱，我都明嘅，李云迪系弹古典噶嘛， 钢琴系咯， 系啦。咁你叫佢弹啲时代曲， 仲要用 keyboard， 咪系咯？ 系啦，咁于是乎咧，但大家唔会理解噶嘛，就喺度嚼佢咧，就话：喂，你平时成日搔首弄姿啊，拍咁多呢啲咧，其实会唔会你冇实力噶？ 其实佢识唔识弹琴噶？ 系啦，就喺无端端有质疑啦。嗱，咁讲真啦，我睇咗佢都大大话话几廿页嗰啲 website 啦，嗰啲相咧，我都冇特别睇过，唔系我冇特别睇过弹钢琴嘅，我都承认 睇佢唔系睇弹琴噶嘛， 系冇错 噶嘛， 系啦，系我哋肤浅。结果咧，佢就嚟一个绝地大反击。 而家点啊？ 佢就咧一日之后咧，佢就喺佢自己屋企度咧，就影咗一条咧就系弹钢琴嘅片。 哦， 咁咧就弹翻《很爱很爱你》，佢仲要好霸气。佢就话啦：啊，系啊，话我冇料嗰啲人咧，佢话你讲得啱啊，我喺 keyboard 上面咧真系冇料噶，但系识唔识弹钢琴咧，要扮都扮唔到噶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啦，因为两个乐器个触感咧。是争好远嘅， 是但啦， 系 系 啊， 系咯， 唔系，我觉得反而今次咧，我直情觉得系咪一个局嚟噶？ 哦，如果个局啊， 即系你谂下，佢而家咧系令到你更加爱佢嘅才能啊，佢嘅原则啊，你而家咧你直情就系知道就系佢对嗰个乐器嘅要求咧好讲究。我哋咪成日见有啲。即係好犀利嗰啲即係可能 啲藝術家， 乒乓波球手啊、足球手啊，咩都好啦。可能佢就哇，個波唔夠氣喎，唔要 係 啦。 板唔係我用的， 板快快板唔係喎。你如果你覺得佢冇料到咧，你就會話你係咪特登扮有原則，又唔肯即係即情試一試？但原來對佢哋嚟講咧，真係差之毫釐就謬之千里。哎呀，我覺得而家好心痛啊！ 你真係講得好好啊！ 你覺得係咪啊？ 我覺得你解釋得好好、啊。 佢而家真係話俾你聽 ，keyboard 我呢啲我真係唔慣，我彈得唔好。 但係仲有、啊、 鋼琴我就 OK 啦。 鋼琴仲要係某一啲牌子我先彈得到啊，其他嗰啲發揮唔到添啊。 咁佢又冇咁講。 嗱，我幫佢講嘅。係 啊，同埋咧，當佢要報仇嘅時候咧，佢彈鋼琴咧嗰件衫咧，咪實咗好多啊！即系我谂咧，嗰一刻咧，佢都想咧，大家咧留意翻佢嘅实力。 系啦，就唔好净系留意佢身形。 系啊，但系佢平时着嗰啲衫，我无论系一睇再睇，百看不厌。 冇错， 我直情觉得佢件衫、佢嘅造型同埋佢嘅嗰个叫琴艺啦，完全就好似钢琴上面嘅黑键同埋白键一样啊，完美配搭，缺一不可，非常咁哇！其实我都学过钢琴噶。 你唔系学 keyboard？ 我唔係學 keyboard， 學鋼琴係啊，不過好難嘅。如果以李元玲咁樣咧，真係大家真係係留意佢嘅身材咧，多過佢嘅技藝，即係佢個琴藝嘅。 係啊 咁所以我諗即係可能要著翻，不過唔係啊，你著得幾密實都好。 唔係，人哋就想話你聽，我著得密唔密實，同我個技術係無關嘅。 但係實在包唔住咧， 屎係包唔住火嘅。 係啦，好啦，我哋欣賞下佢，欣賞埋以下落嚟呢位女歌手都值得好多大家欣賞嘅。佢係鄭欣宜啊，係咁啦， 拜拜。 Bye bye。 越混乱越被贩卖，同东都博爱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同东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高调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我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算的金句，品种很多类，小色素，求细声小许。